第59集，唇上胭脂。 和亲王一出门，就好巧不巧地撞见了并肩走来的李岩和汤勉。他们二人也看到了和亲王，慌乱一闪而过。平昌侯世子李岩下意识将手中的画背到身后，眼神躲闪，不敢对上和亲王的目光。和亲王直觉不对，他沉下了脸。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？ 汤勉同样猝不及防，他勉强镇定回答说道， 回和亲王的话，同世子来见见世面。 见见世面？那是什么？ 和亲王锐利的目光看着他们想要藏起来的话，汤勉和李岩神色一白，都有些害怕惊慌的模样。 过来。 汤勉和李岩跟着和亲王走进了屋里，在和亲王压迫感强烈的视线下，脸色已经苍白，但还是不敢将话拿出来。 要是被和亲王知道了，要是被圣上知道了，是不是会死啊？ 本王再说最后一遍，把东西给拿出来。 和亲王耐心已经快没了，一道厉声彻底吓坏了这两个还未立惯的小子。两个人颤颤巍巍将手中的画放在了桌上，小厮给一一展开。和亲王凑到一旁低头一看，微微一怔，画上是两个相貌不同、和亲王都不认识的人，但这两副陌生的脸孔上又让和亲王感觉到了似曾相识的熟悉感。他看了许久才神情莫测地抬起头，深深地看着汤勉和李岩，语中掩藏杀气和怒火。 给本王滚。 汤勉和李岩下意识看了一眼画，才面色苍白地离开了。和亲王看着桌上的画，怒火越来越盛，他抓起其中一幅就要给撕了的时候，双手颤抖，却下不去手，僵在手里，没有力气将画撕裂。和亲王颓废地扔了画，低声说道， 把这两幅画带回府，放进我的书房里。 巷子深处，等到小皇帝终于缓过来了，薛远才往后退了一步。顾元白虽然狼狈，但还是淡定极了。他看了薛远一眼，伸手哑声说道， 帕子。 薛远在自己身上找了找，找出了一个团成一团的帕子给了他。顾元白嫌弃地看了帕子一眼，薛远压着火气， 没用过。 顾元白整理完了自己，又缓了缓，琢磨着面上的神情应当正常了，才看向薛远，缓声说道， 朕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朕今儿个出现在了这处。 臣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臣进了南风馆里， 丢人。很好。 圣上用完的那方帕子被随意扔在了一旁，薛远莫名看了两眼，转开了视线。两个人一前一后从巷子中走了出来，这才发现这处除了南风馆，还有几家秦楼楚馆。他们经过秦楼楚馆时，里头还传来了嬉笑之声，一道女声娇笑道， 楚楚姐姐可是被那些书生赢过洛神赋的，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想吃楚楚姐姐唇上的胭脂呢。 薛远听到了这话，随口问道， 圣上，您吃过女子唇上胭脂吗？ 扎心的。 怎么，薛侍卫难道又吃过了？ 没有。圣上，臣没有吃别人胭脂这个癖好。 恰好朕也没有。 都说洛神美，圣上认为洛神美不美？ 顾元白闻言笑了，他侧过头瞥了薛远一眼，唇角勾起的弧度藏着强大的自信和底气。 洛神再美，有朕的江山美吗？ 薛远看着他自信蓬勃的笑容，突然觉得胸口好像跳快了两下。在顾元白眼中，无论是多美的美人都比不起江山美。江山美在哪里？美在这是顾元白的江山。 看着自己的政令一条条发布实现，看着这个国家在自己手中慢慢前行，所有所有的中心都在围绕着顾源白转，这太动人，太让人无法自拔了。这样的感觉又怎么能是一两个美人能比得上的？两人一路行至了茶楼，又低调回了宫。刚一入宫，就见兵部尚书前来面圣。见到顾元白后，他通报道，离京城200多公里外的西广山上有2000多人落草为寇，欺压周围百姓和强夺村镇粮食，令百姓们不得安生。周围地方官员上书请求，兵部已和枢密院商量过，决定派兵剿匪。 是何人领兵？ 枢密院的人同臣正在商讨，臣来问问圣上的主意。 听到了剿匪，薛远不由看了过去。顾元白注意到了他的视线，沉吟了一下。 薛远， 臣在。 你以往可带过兵？ 臣曾带过5000人领兵作战，拿下过敌手上万。 带兵领将一事儿不简单，有的人力气大，在战场上英勇无比，但并不意味着他适合带兵。一个将领带兵的能力是从带领百人上阵杀敌逐渐升为500、1000到2000人直至上万人之中逐渐训练出来的，而士兵的数目达到上万之后，能带领运用这支上万队伍的将军就少了。有的人的极限是只能带几百人，更多的兵会造成分配不合理、使用不合理、威严不设兵的结果，反而会自乱阵脚，然后去白白送人头。薛远在薛将军手下磨砺了数年，还没回京的时候，在战场上他的敌手获得最多，早就已经有了带兵上万的能力。但薛将军谨慎无比，步步为营，还不肯将更多的人命交到薛远的手里。大衡将才不少，5年一次的武举更是有不少的好苗子，但这些苗子之中能够带5000兵以上的寥寥无几，上万的更是少之又少。自古以来，能够带领上万士兵作战打仗的，有几个不青史留名？顾元白想看看薛远的能力，直接说道：“ 既然如此，就由你带兵，给朕围剿了这西广山的匪贼。” 薛远被饿了很久，闻言忍不住露出一个笑：“ 臣遵旨。” 1000名步兵和500名骑兵往200公里外的西广山赶去。薛远身边还有一个叫秦升的人，秦升没有上过战场，薛远不一样，即便是在路上也保持着警惕，提防偷袭，哨马四散开来，严守周围情况的变化。到了西广山脚下时，薛远命人就地等候，自己带着一队轻骑上前查看。西广山地势高，呈居高临下之势，易守难攻。若是在平地上，光500骑兵就能打得他们痛哭流涕。如今这一战，难就难在地势上。薛远带人转了一圈，蹲在山道处伏击。过了不久，正好有一队100来人左右的土匪下了山。薛远带人冲上，直接将人杀得屁滚尿流。杀了大半的人，剩下的全部俘虏。薛远审问他们：“ 西广山上是什么情况？” 他手里的大刀还滴着鲜血，身上穿着玄甲，更显高大强悍。 给老子乖乖说！ 俘虏哭嚎着说了山上的情况，薛远及周围的士兵这才知道，西广山头上不只有一家土匪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